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，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快。

的美，苦涩叫做爱的甜美，我怎样都学不会。

夏夜光景说来就好像做梦一样，大家饭后坐在院中心歇凉，挥摇着蒲扇看天上的星星，如同是墙角的萤火虫，听南瓜棚上纺织娘咯咯的拖长声音，如同纺车远近声音繁密如落雨，荷花风也簌簌地吹到脸上，好像在传递着家人之间温柔的话语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在夏天的夜晚体会一种感觉，让一切都写在夏夜的晚风里。

包括共享单车在内的非机动车以后就要有专门的停车位了。记者从东城区城管委了解到，整个东城将施划近600个非机动车停车区，共享单车的 APP 中将标注停车区的点位图。 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，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，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，拥抱着永恒的空洞，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，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，走不出的一个人，一瞬间淹没在人群中，寂寞的路口，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，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。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，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，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，走不出的 蔡健雅的路口。时间是直线连贯流逝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，生活之路也总是这样，一条路串联着另外一条路，一个路口等着下一个路口。当岔路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经常会告诉自己，好好看清楚这个岔路代表的意义就好了，不要后悔，走下去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戴佩妮路。 是让人难以入眠，让灵魂哽咽。那房间的烟味，想着谁，想着谁，他总是不经意的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在耳边无力徘徊。真的有一点累，真的无力，我想后退。因为你的一句问候不能代表你真的能体会、啊、我知道这一路的风风雨雨，它总是让人跌倒。我知道这一路的曲曲折折，会模糊了我的想要，也许飘渺我的力量，也许很渺小，要让你知道执着是我唯一的骄傲。台北的午夜中想念的气味，它总是让人难以入眠，让人哽咽。房间的烟味，想着谁，想着谁，它总是不经意的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在耳边无力徘徊。真的无力，我想后退。因为你的一句问候不能代表你真的能体会。我知道这一路的风风雨雨，它总是让人跌倒。我知道这一路的曲曲折折，会模糊了我的想要，未来也许飘渺。想要未来，也许飘渺我的力量，也许很渺小，要让你知道执着是我，要让你知道执着是我唯一的骄傲。 车在江湖开，哪能不刮蹭？ 用乐车帮 APP 4S 店钣金喷漆低至68折，70大品牌，3000家 4S 店，维修保养在线预定，任你选。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！ 千万车主的选择，乐车帮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自由，分别。

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用，相思无用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走的无影踪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初夏的夜，万物繁盛，伴着明亮的月光，徐徐凉风袭来，吹得草也更绿，树也更葱郁。不远处有一条河，河水静静地流向远方，好像可以带走所有的忧愁。一切忽然暗下来，原来是云朵飘来挡住了月光，不过随后它马上就悠然地溜掉了。我想明天应该又会是一个大晴天吧，繁星点点，大家都在暗暗努力，不是吗？如果说这是生命最绚烂的时刻，那就让这生命之花开得更奔放一些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过了盛夏洒下秋雨的时候，你又会有怎样的心境呢？ 尘埃散落，吹响 都不会忘怀，答应我你要好好的被爱，梦中的花会开，亲爱的亲爱，未来的未来，身边都有我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